起来，不要放弃你希望和期待。 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宇宙的湖水，真心若能被看见，梦会实现。牵手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。 不要再恐惧，却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度过，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。不要躲在害怕后面，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。 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，你将会以为生命的光彩。 风雨过去那一天，悲伤就要停下来，感觉你身边的爱还存在。手牵手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。 不要再恐惧，绝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 因为你和我

冒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轻微的粉碎。云快慢的慢慢旋转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。过去习惯再也告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。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 说到四部电影的联合公开性，尽管在四月底大盘收盘的数据中，速八以6900万的数字成为当日的冠军，但是这四部戏呢，无论是上座率、票房走势的曲线，还是超过七分了，都显得非常的强劲，并没有被好莱坞大片轻松击垮。 玻璃窗被雨滴泡得朦胧，看不清多努力记得笑容，安慰不总是对的，会撕裂伤口，不是不肯讲心情，而是说了谁又懂。以为在恋爱会找到幸福那种，以为不快乐理由是渴望不同，一次又一次分手，忽然有感受，越要完美的往往越渴求成伤口，总是会后退寂寞，岁月它从来不退后，舍不得一千人心自负，放弃的也就错过可以带来未来的。 都不能痛快说，我完全懂得。

尽量减半，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别来烦，帮个忙，肚子呢喃，天都快亮，又回想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不打烊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那么向往，那么困难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由国地税联合打分，划分 ABCD 纳税信用等级，推出多项激励方式，倡导诚信依法纳税。市国税局积极贯彻落实省国税局、省地税局联合发布的纳税信用级别分类服务和管理办法试行，严格按照规定标准、规定程序评定纳税人信用等级，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。据了解，这普通人看不懂的纳税信用，对于企业来说是一张无形的凭证，既可以凭此走绿色通道，又可以进行信用贷款。依据包括纳税人信用历史信息、税务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等，由国地税联合打分，按照信用程度不同，将纳税信用等级设为 ABCD 四级，并推出多项对纳税信用最高的 A 级纳税人的激励方式，让 A 级纳税人可以享受多种便利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向 A 级企业学习，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。近日，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中医医院携手，共同面向本市乡村医生开展为期4个月的乡村医生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。此次中医药专项培训的地点设在北京中医医院，采取脱产学习及理论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形式，由北京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地师资人员担任授课教师。

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，我心似海浪，想唱什么都好，爱不会说谎，就算听不见也能原谅。你像是几个模样，这一首歌后劲强，弹奏寂寞的心情，你把我的梦激怒爱的宝箱，就是八零八，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暖，让我跳首情歌来当歌声来，时间走慢点，天别亮，时间是好的，暂时都别管，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

下来，告诉我未来多精彩。是你我从此被爱紧紧锁起来，就只能相互眺望，至于交错的感伤。在你我相遇的地方，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在你我相爱的地方，依然有人在唱， 说到谢娜这个可爱的女生，如果因为对一个人充满爱意，又生性非常的简单直接，所以呢单纯的一股脑的泄出去了，大胆奋不顾身的用力狠狠的爱了，这难道不是真诚单纯的一点都不矫揉做作的感情吗？难道不正是爱情本来就不怎么经过大脑盘算化学反应吗？ I feel blue，

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有了标价和标签，甚至爱也有了它的标签。不同的度量匹配不一样的爱情程度，对应不同的爱的地位，甚至人格的地位。约定俗成中呢，似乎存在一个中间值，学会拿捏的好才算体面，才算是平衡有度的爱情，你说是吧？如此符合颇姐一贯的足够封禁作为的爱情的，被很多人认为是过于浓烈的，以至于反常。接着呢，就被称为是自卑感作祟，怕不红被抛弃啊等等，甚至是因为对方不够爱他，未不安全感。真的佩服啊，很多网友你们的脑洞和逻辑思维。 是多少岁月努力，我和你在一起，互相鼓励的打击。没有大晴，没有

谢娜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她和刘烨的感情是卑微的爱情呢？也许问题不在于谢娜究竟要做什么怎么做，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存在很多心理的问题。比如认为爱情有高下有输赢，是一场拼搏，有一个天平，所以呢谁认真谁就输了，谁爱的更多地位就卑微了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 我有感觉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，不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情绪放肆，你像呵护我的天使，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，不曾停止。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，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，你用宽容原谅自私，心情像是一张白纸，但却反而容易让人懂事。让我懂得去给，懂得体会，不再孤独徘徊， 懂得了解，懂得喜悦。 是